桌上一盘盘沙棘，恋爱爱恨剧改变，爱恨剧改变了黄昏黎明，有你都心跳到不行，黄昏黎明整个都恋爱爱恨剧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曲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